我来看你小舅舅，他人呢？ 陪他小鸭子儿呢。 先去除内脏，切掉你们的尾巴，鸭肉切块，锅里面加水煮熟以后，用葱姜盐还有酒来调味。 你干嘛？ 给他们念做鸭汤的步骤啊。 啊，丧心病狂啊。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质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该我上场带飞了》，作者一世华商。小伙伴们，投投月票让江队数票去吧，就别折磨可爱的小鸭仔了。 第148集。 竞技场的机制，段位差太多是不能组在一起的，非要组一起也行，可以选混合模式，比如上次方景行的好才二段，而几位主播都天梯了，他们便选的是混合场。混合场每天分时段开，赢一局获得的积分是正规场的一半。这里鱼龙混杂，一般不是真爱和挚友，大神没几个愿意耗时间来这边带菜。不过也有一些高段位的很享受低段位的吹捧，会来这边玩一玩。方景行上次和他们打了半天，就只升了一段。原本他把号交给俱乐部的人，让他们帮着打到了天梯，想着今晚能和江晨在天梯打团战。结果唐副董一来，他们又只能打混合场。唐副董这个号没积分，他们组在一起只能在低段位上匹配对手。因此对付菜鸟，江晨和方景行在他们几句话的功夫里就把对面的全部杀回老家，导致人家投降跑了。按照提前说好的，队伍该轮换了。方景行看着江晨， 大佬，咱们去开房 PK 吧。 江晨有点想走，但更想知道某人会怎么编排自己，拒绝了。方景行无奈，只好随他，和他留在了队伍里。轮换的人虽然去了观众席，但能进朋友的直播间，便在这里继续听前辈讲故事。 我们那时候都是俱乐部的新人，在游戏里建了小号。我第一次见他，他正霍霍人家 NPC 养的羊，从一只羊的后背跳到另一只身上，后来卡 bug 了，旁边有两头猪，他那么一跳，整个人就骑猪上了。 方景行猝不及防，顿时笑出声，总觉得有可能是真事儿。他原本是站自家封印师的，可听到这里，天平立刻要往唐副董那边斜，几位主播同样笑得不行。 陈前辈这么有意思啊。 等等，那个不能穿模吗？ 他可能就是发现那几个不能穿才跳着玩的。哎呦，印象太深了，我至今都没忘。我当时就在心里想，这小子骨骼清奇是我的菜，所以在附近频道给他撒了个花，还截了图问他要不要留念。 他说什么？ 对面的人过来了。 唐副董是来蹭分的，加之知道这些人都是大神，便心安理得地看着他们打。 他没说话，因为骑在猪上动不了了，我又给他换了各种角度截了图，那些截图我现在都还有。 方景琴这次有心理准备，强行忍住了没有笑出来，弹幕都笑疯了，几位主播好奇不已，连忙询问。然后 他卡 bug 原地下线了，再后来我和我朋友在野区刷怪的时候和人闹了矛盾，打游戏嘛你们懂，那边说让我们等着要去叫老大，我们那时进了俱乐部天不怕地不怕的，就让他们喊，结果喊来一看，哦，原来是骑猪的兄弟。 方景行笑得肩膀直抖，继续忍着不吭声。 哎呦，我那个激动啊，想交朋友，他看见是我直接就开了仇杀。 所以就被你的技术折服了？ 必须啊，我们大战了300回合，山河变色，日月无光，他看我也是高手，就和我拜了把子。再后来我们都觉得两拨人的实力不弱，探了探底儿，得知都是俱乐部的新人，就在游戏里建了一个帮会。 谁是帮主啊？ 老杜是帮主，陈震是副帮主。啊，老杜就是游梦联盟现在的主席杜飞舟。 陈前辈为什么不是帮主？ 粉丝们轰动，没想到看个直播还能听听大人物们过去的事儿。几位主播则疯狂擦汗，都服了。 我记得好像是抽签决定的，这不重要，反正从那天起我们就开始了快乐的网游生活。我带着晨晨走南闯北打世界 BOSS。 对了，60级那个世界 BOSS 刷新点在望红草原，远处有一座山，你们知道吗？ 知道。 那 BOSS 最初能溜到山上，我们溜着它过去，用推飞技能把它轰下去摔死了，策划这才改的范围。但改了后啊，旁边还有一条流光河。 你们又把它溜河里淹死了？ 这倒没有，我们发现岸边的石头能卡住它，逼得策划又把石头改了。 策划怕是恨死你们了。 哎，还好，我和晨晨都喜欢玩 NPC 各种不起眼的东西，闹的笑话也不少。奇珠只是其中的一件，我记得有一次他跑去和主城的守城军 PK。 话没说完，精彩一闪，这一局又拿下了。江晨听他要翻黑历史，忍不下去了，看向方景行。 打得没意思， PK 吗？ 好。弹幕一顿，疯狂刷屏。 不是，正听着故事呢，你走啥呀？ 所以这就是真爱了吧？ 我不管，让我听完故事。 就是，我今天第一次知道陈辉兰乐这个人，让我们多了解一下嘛。 唐副董也看了过来，盯着封印师。 哎，你偶像的事儿你不乐意听啊？ 我只粉技术不粉人，不想在这里虐菜。 哦，是吗？ 江晨没等应声，只见频道快速出了一条喇叭。 海月尚可清，口诺终不移。 5秒后第二条上来了。 智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 又过5秒，第三条出现。 赶紧的，别墨迹。 玩家们莫名其妙，纷纷询问什么事儿。很快有知情人透露， 几位帮主不知打了什么赌啊，输的要围着主城裸奔，刚才冒泡的是三个赢家。 众人轰动，也帮着喊话，让几位帮主别装死。一分钟后有人冒泡了。 谁装死了？跑就跑。 来吧，我做好准备了。 刚刚没顾上回消息而已，你们急什么？ 滑道吧，在哪儿拖？ 能不能采访一下你们打的什么赌啊？我也想知道，跑都跑了说说呗。 别问，一言难尽呢。 我来说，我们赌十方俱灭最后和青岩在一起，还是和暗明在一起。 全福静默了一下，炸锅。 我去， 果然本府的大事都和那两位大佬脱不开关系吗？ 服了，竟然是因为这个。 大佬们的生活真是丰富多彩啊。 竞技场里，方景行立刻给自家封印师找到了台阶。 去看看。 走。 再待下去他真的要动手了。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点击订阅关注，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